算你已经够完美，情人每次刻意地回避，明白你眼里别有预期。我很清楚世界终于有天因随你，期望你信我，我总有道理。 不管是一年两年还是三年五年，每个人的心态都会有变化，如果不变化又怎能轻易的成熟呢？我们总在不知不觉中成长，每天都在走向更新的自己的路上，这一路上有让你后悔莫及的遗憾，也有让你咬着牙往前的坚强勇敢。经典小了小，我是英奇，希望下一个三年五年我们都能变得更好一些。 吹来，雨也跟着悲伤起来，没有人能告诉我爱是在什么时候悄悄走开。风伴着花谢了又开，雨把眼泪落向大海，现在的我你抱得装坚强，等待的日子里你比我勇敢，记忆是阵阵花香，一起走过永远不能忘，你的温柔是阳光，把我的未来填满，提醒我花香常在，就像我的

倒不如把这段过程当作领悟。我是青春一滴雨露，也许一生清澈短促，和你相遇是种幸福，为何偏偏让我想哭。我是青春一滴雨露，我愿化作一滴泪珠，落在你心中变成美丽音符，是我的最好归宿。随风飞舞， 这里是经典随身听，我是英奇，来自谭晶莎宝亮的晨露。听到这首歌呢，就想起在学生时代看《上书房》这部电视剧听的歌曲，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想起萨克和慧茹。所以一首歌它承载的不只是电视剧的回忆，更是一种情怀吧。1977年出生的歌唱家谭晶在前几天也度过了自己的41岁生日。他的歌很动人，不像民族歌曲那样听不惯，也不像流行歌曲那么主流，光是浅浅吟唱就够了。 天荒有你在左 右。歌声轻快飘散，